Podsafe 音乐特区第93集。各位你哋好，系又系 Podsafe 音乐特区嘅时间啦，我系你哋嘅节目主持人 Felix。啱听过嘅系 Chance 嘅 Independence， 咁系一首我之前完全冇听过，亦都冇特别留意过，但系 somehow 喺某啲 podcast 度其实系经常播，亦都可能系因为咁样情况之下掂过掂过啊。咁我知道呢队乐队嘅存在，但系我其实冇乜点听佢哋嘅歌。咁今次聽完之後就特登揀出嚟俾大家聽啦，咁係一首自柏明派嘅 rock 歌啦，亦都我幾中意佢歌詞同歌名嗰個互相呼應啦。咁譬如你留意到喺副歌入邊啊，佢係有一段不停重複嘅，就係 wanna do wanna see wanna go wanna see wanna do wanna whatever 啦。咁我幾中意佢呢個relate 翻去個歌名 Independence， 所以當然 independent being independent 呢樣嘢，即係獨立，就當然係你可以做 比較多一些普通人做不到的事，你可以想做一些什麼就去做一些什麼 within limits。 所以就、我挺喜歡這個 concept， 也挺喜歡它這個這樣的、就是、互相 的連結，所以就帶給大家聽。今天的這個節目，當然如果你聽到我 Rock 歌開播，你都知道大概什麼事的了。如果你是我長期聽眾的話，通常就是由頭 Rock 到落腳的，這一集節目也都不例外的。接著會送給大家的是 Alice Cooper 的一首 live 的、performance， 就是 No More Mr. Nice Guy， 請大家欣賞。 啱听过嘅系 Black Lab 嘅 Remember。咁如果系老牌听众嘅话，你应该都知道我经常播呢首歌啦，系早年啦。咁近呢排就少咗。咁但系亦都坦白讲，首歌不失系一首相当之好听嘅歌。我自己好中意呢首。咁啊，今日就带俾大家再欣赏一下啦。咁跟住我想播嘅系 The Reverse Engineers 嘅 Mercury in What？點解個歌名唔見咗嘅？等陣，歌名係 Mercury in Retrograde。咁坦白講啊，我唔係好 sure 佢個歌名究竟喺度搞乜啦。咁但係係一首都相當之明快嘅歌嚟嘅。咁啊，講真嗰句 rock 的話，其實都冇乜所謂，唔好介意咁多意思好 whatever 啦。雖然我會選歌係比較貼近呢一種諗法啦，但係。冇介意咁多，聽歌。 to me. Yeah, yeah, yeah. And in my best defense, I could have swore that she was looking back at me. Yeah, yeah. And everything will be. She mean what she meant when I thought that she meant indefinitely. Yeah, yeah. And I can't figure out why it is that no one's sitting next to her. Yeah, yeah, yeah. And everything will be. 啱聽過嘅係 The Cool Waters Band 嘅 Two Car Garage。咁如果有聽過我以前播呢一隊 band 嘅歌嗰陣時，咁我都已經講咗，當其時已經係呢隊 band 已經散咗噶啦。咁其實有啲可惜嘅，因為係一隊表現相當之好嘅 band 啦。咁坦白講，啲歌亦都相當之悦耳。無論你介唔介意，即係好 rock 都好啦，但係佢哋嘅歌係真係唔錯嘅。咁散咗的確令人可惜咯。咁好啦，今個禮拜嘅節目亦都差唔多到尾啦。咁我仲有一隻歌要播，咁不過想講少少嘢啦。咁如果有聽上個禮拜節目嘅，咁大概你都會知道就係我 Over the Weekend 就參加咗一個我老朋友嘅婚禮啦。咁佢終於結婚啦，就其實冇乜特別嘅，即係對佢哋嚟講好特別啦。咁對外人嚟講其實冇乜特別關係啦，所以我都唔長談啦。咁但係最想講俾大家聽 ，out of 呢一個 situation 出嚟嘅一個 outcome 咧，對我嚟講咧就係、是，我揾到我適合嘅對象啦。睇嚟未真係有咩特別發展住，但係希望日後嘅 situation 噏住我咯，又係嗰句噏住我咯，噏住人哋咯。咁所以跟住嘅呢首歌咧， 是想送给他的。那是 Blake Morgan 翻唱 Paul McCartney 的 Maybe I'm Amazed。 那大家其实我想如果老听众来讲都应该会知道这首歌也是我其中一首 favorite 来的。那希望在这个 situation 送给各位、女士。那请听一听以下这一首歌是 Blake Morgan 的 Maybe I'm Amazed。今个礼拜的节目又到一段落啦，咁知道点揾我噶啦，不过再讲俾你哋听啦。我嘅 website 系 psmsar@gmail.com， 唔系呢个 email address 嚟嘅 ，psmsar@gmail.com。我嘅 website 系 psmsar.com。咁下星期再见啦，拜拜。